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18集。谁也不能撼动的信任，病危。但凡欧阳威说点其他原因，秦冉或许可能会相信，但把129扯出来，秦冉淡定地想着，日后欧阳威知道自己就是129的人，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今天的他找出来的这个借口有点蠢。欧阳威的话带了一点真实性，秦冉不会不信，但不可能全信。总之，无论什么原因，欧阳威要挑拨他跟程俊的信任程度，那他这一棋就彻底走错了。至于欧阳威到底是个什么人，秦冉低头开始想秦家的事情。秦家从四大家族之一倒牌，就是因为欧阳家。后续因为秦陵的事儿，他把秦昭弄去了监狱。秦四爷手中的股权被秦冉拿走了18%，又转让给秦修臣。秦冉当时没有追着秦四爷动手，他没有查到秦四爷帮秦昭的证据。最重要的是，秦四爷背后有欧阳家，秦冉不会在秦陵羽翼未丰的时候去主动找秦四爷的麻烦。他研究院的继承人身份曝光后，秦四爷心中应该有一杆秤，秦家可以暂时达到一个平衡。这是当时他跟秦修臣商量出来的。眼下，秦冉若有所思，他让程俊拿好奶茶。我觉得秦家那位老爷，传说中我的爷爷，他的忽然离世有疑点。 确实有。 程俊看着他片刻，一直紧张不已的状态总算松了下来。他一手拿着奶茶，一手把秦冉抱进怀里。 知道唐军是你舅爹之后，我也着手查了一点。以黑客联盟会长的手段，不会查不到你奶奶的消息。但黑客联盟的人都没有查到，背后肯定有鬼。 程俊抱着秦冉，不由抬头看了一眼大楼，眸光晦涩。好半晌后，他敛起了眸子，松开手。 走吧，先回去。 程俊开车带着秦冉回去。车子离开好久，欧阳威才从咖啡馆内出来，站在路口边一瞬不瞬地看着程俊车离开的方向。许久，欧阳威才略微皱了眉，转身朝大楼走去。大楼内，程金正送一个合作商出门，看到欧阳威，他顿了一下，微微弯腰，但声音不见恭敬，显得有点疏离。 欧阳小姐。 欧阳威眯眼看了程金一眼，程金低头没有回复。 程金，现在都叫我欧阳小姐了。 欧阳威收回目光，直接朝电梯的方向走。他到现在也不明白金木水火土，当初只有一个程木相信他，他随时能报告程俊的消息，其他四个对他避之如蛇蝎。两年前，连唯一的程木也跟他越来越远。尤其程俊，这么多年，他避他，甚至到了几年不踏入京城的地步。欧阳威想不通这一点。他垂下眸子，掩下了眸底的杀气，按了电梯的门。与此同时，秦冉已经回到了亭兰。回去的时候，程温如正坐在大厅内同程木聊天，脸上的表情看起来挺疲倦的。看到秦冉跟程俊两人回来，他直接站起来看向秦冉。 冉冉，还没有正式的好好跟你说一声恭喜。 他感叹着说了好一会儿，秦冉才把目光转向程俊。 三弟，你怎么回事？我打电话给你，你也不接。 程温如看着程俊，微微叹息。 程木却倒了两杯茶过来，一杯递给秦冉，一杯放到程俊面前。程俊随手拿起茶杯，看了一眼程温如，淡淡开口： 没接到。 秦冉低头，没有参与两人的对话，只是低头在跟陆兆颖聊天，询问他潘明月的事儿。最近事情太多了，他按着太阳穴。陆兆颖没有回他，只是反手给他打了一个电话。秦冉皱了皱眉，程俊跟程温如在谈事情，他想了想，就去楼上接了电话。楼下，程温如看着程俊的脸，不由按着眉心。 程俊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跟你说，爸他病危，撑不住了，你也不回去看一眼吗？ 程俊目光看向窗外，他嗯了一声，就没了其他的话，想伸手点烟，却始终也没有下手。 家族长老堂主都在选举下一任继承人，明天上午。 程温如自嘲的一笑： 爸还活着，大哥就急着下一任继承人了，你说可不可笑？ 他说到这儿，再次看了程俊一眼，程俊还是没有动静。程温如彻底不说什么了，他拿着包站起来，似乎很生气。 顾医生已经来过了，爸能撑的时间不多，你回不回去看爸全在你这儿。 说完后，程温如直接离开。程木本来高高兴兴在一边跟林爸爸聊天，听到两人聊的话题，他不由一愣。最后他看了程俊一眼，程俊面色冷淡，看不出什么表情，不由得给程金发了一句话： 大小姐说老爷快不行了，俊爷也不会去看他，我要不要劝劝他？ 闭好你的嘴。 程木有些自闭了。程家程饶汉一党人员全都在秘密谋划中票的问题。 施立明不确定，大堂主跟二堂主的话肯定会选程俊那个私生子。 程饶汉坐在书房内，同支持他的一众心腹说话。 不过那个私生子没有要当家主的想法，我当选的概率很大。那个秦冉， 程饶汉皱眉， 他是个变数。 一行人正说着，外面有人进来通报： 大少爷，欧阳小姐来了。 快请她进来。 程饶汉连忙站起来，欧阳威是他的头号军师。不多时，欧阳威进来了，程饶汉跟他的心腹全都站着等他。 欧阳小姐。 程饶汉让人给欧阳威倒了一杯茶。 不知道你现在来所谓何事？ 欧阳威笑了笑： 听说程家正在选举下一位家主，我来给大家送一份好消息。 说着他从包里拿出来一份文件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